第十九集，声东击西。 准备好，他们应该就在附近。 洛萨让马放慢速度步行，因为再快一些就容易撞到树上，或者被低矮的树枝扫下马。他现在抽出他的大剑举在身前，另一只手上举着盾牌。图拉扬举起他的战锤，像往常一样骑到了洛萨的左后方。卡德加骑着马跟在他身边，他们三个人形成了一个标准的骑兵三角队形。虽然卡德加空着手，但是图拉扬知道卡德加可以随时释放出非常强大的法术。图拉扬眯着眼，试图看穿树林的阴影，找到他们的猎物。兽人应该就在附近。 卡德加，卡德加，那里。 图拉扬指着右前方，在卡德加那边，他的两位伙伴看向他手势的方向。片刻之后，洛萨也点了点头。而卡德加多花了一会儿，也注意到了那个方向的树林中偶尔闪过的动静。那个位置对于鸟来说太矮，对于其他出没于森林中的生物来说又太有规律了。那种动静只可能是体型像人类那么大的东西走过森林时造成的，而那个不断重复的动作只能说明，要么是同一个东西在反复经过，要么就是有一大群人。几乎无法被看清，说明那些人的身影与周围的环境颜色相仿。这一切综合起来，说明那只会是一种东西，兽人。 告诉其他人，找到他们了。 好的。 这段时间我们继续在这里监视，如果他们看上去要离开，那么我们只需要确保他们还会再回到这里。嗯， 好的，爵士。 图拉扬咧嘴一笑，拍了拍他的战锤锤柄，表示他已经准备就绪。虽然面临战斗时图拉扬仍然会感到紧张，但他不再担心自己会愣在原地或者转身逃跑。他已经面对过兽人，而且他明白自己还能再次面对他们。库德兰派出的另一支施救小队回来了，与上一次几乎无阵亡的战果相比，这一次要惨重得多。艾姆哈尔正沉重地向库德兰汇报伤员情况。 我们失去了提尔拉赫和恩古斯，还有两人身受重伤，无法继续战斗。 发生了什么？ 是那些绿皮，他们这次做好了准备，当我们向他们俯冲的时候，他们开始掷出长矛，然后他们分散开来，我们根本无法打中躲在树林中的他们。你那次进攻只是运气好，他们猝不及防，但是那些丑八怪虫子学得很快，他们已经学聪明了。 这些绿皮不蠢，而且他们的数量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好吧，我们必须在他们能反击之前击中他们。告诉小伙子们，要迅速有力的进攻，同时保持在那些绿皮的投掷范围之外。他们需要对抗重力，而我们则利用重力，所以我们有优势。 艾姆哈尔点了点头，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一个叫做毕山恩的矮人大喊着冲了进来。他瘫倒在附近的一张凳子上，他的左臂无力地垂在身边，肩膀附近的一个深深的切口还在流着鲜血。 是巨魔，我们正向一堆绿皮俯冲的时候，突然一群森林巨魔偷袭了我们。他们第一击就打死了莫莱和希格德，还把阿尔宾和拉赫丁打下了施救。我中了一斧头，还好躲过了第二下，不然头都会被砍掉。 可以死。这么说他们和巨魔结盟了，绿皮和绿皮，那些巨魔会阻止我们利用树木，我们得想个办法来抵消他们的优势，而且要快，小伙子们，否则他们就会像蚁群干掉甲虫一样蜂拥而来。 报告，人类，来了一大群人类，他们说他们是来帮助我们抵御兽人的。没错，兽人，他们是这么称呼那些绿皮的。 特美德，你说的是真的吗？赞美先祖， 如果他们能缠住那些兽人，让他们忘记那些新战术，我们就能再次从空中袭击他们。没错，我们也会解决任何靠近的巨魔。他们也许能够控制森林，但我们统治着天空。如果他们靠得太近，我们的石臼就会撕碎他们。满吹矮人，起飞！ 库德兰转身走向门口，吹着口哨召唤坐骑斯卡雷，其他矮人在他身后欢呼着，然后急忙赶上去执行他的命令。与此同时，森林里的洛萨等人已经准备就绪， 就是现在！ 洛萨用马刺驱使自己的坐骑向前，冲锋穿过那片空地，冲向那群兽人。兽人们十分吃惊地转过身来，他们一直忙于仰望着天空，许多人都握着长矛，而不是他们惯用的斧子与战锤。其中一个想向洛萨掷出长矛，不过那个时候洛萨已经太近了，他挥出巨剑，切断了长矛和兽人的一只胳膊，然后回身砍掉兽人的头颅。这时被切断的手臂甚至还没有落到地上，图拉扬就在他身边，他的战锤击中了一个兽人，砸碎了他的胸膛。他的第二下擦过一个兽人的手臂，让他的斧头脱手，然后直接砸向了那个兽人的头部，悄无声息地砸碎了他的脑袋。但是图拉扬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有些像咳嗽，又有点像笑声。他抬头看到了一个身材比兽人更高但是更瘦的身影从树上跳到他面前，他狭长的面孔有着锐利而狭窄的眼睛，长着很长的手指，大手中握着一只长矛。他笑着挺起长矛向图拉扬刺来，露出几排锋利的牙齿，是巨魔。图拉扬举起盾牌隔挡住长矛的突刺，但是长矛依然砸得他的盾牌猛地一缩，让他的手臂酸软无力。他猛地一挥战锤回敬过去，那个巨魔晃了几步但没有停下，巨魔再次闪身上前，长矛蓄势待发。图拉扬踢马向前，在最后一刻支起盾牌撞上巨魔的脸和胸口。巨魔没有料到这鲁莽的一击，被结结实实地砸中了，他向后退了几步，几乎跌倒。他摇晃着头试图清醒过来，但是图拉扬没有给他恢复的机会，他一锤砸中了巨魔的下巴，打得他在地上瘫成一团。图拉扬满意地抬起头，刚好看到另一个巨魔趴到了附近的一根枝条上，他憎恨地眯起眼睛，向后扬起长矛准备掷出。图拉扬立刻意识到那件武器正瞄准着自己，但他已经没有了力气格挡，也没有时间闪躲，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闭上眼睛准备好听着长矛迎风飞过来的声音。不过他听到的却是一声奇怪而刺耳的尖笑，混着低沉的怒吼，紧接着是响亮的雷声，在之后是痛苦的哭嚎。图拉扬再次睁开眼睛，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巨魔从枝头栽倒下来，双手捂着显然已经被挠破的半边脸，他的头顶盘旋着一只威严的生物。图拉扬曾经听说过，但是没有见过这种生物。它有着狮子一般的体型，披着同样的黄褐色毛皮，但是却长着一颗猛禽的脑袋。它有着宽阔的鸟喙，正在发出他已经听过的啼鸣。它的前腿末端长着致命的鸟爪，后腿则有着猫一般的厚实肉垫，还有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它身后甩动。它的身体两侧舒展着巨大的翅膀，头上覆盖着一直延伸到两肩的羽毛，一个人如同骑马一样的骑在上面。不，图拉扬看清楚了，那不是一个人类，而是一个矮人。他早也想到了，不过他之前只是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蛮锤矮人。这些矮人和他们的同须部族的表兄相比，蛮锤矮人更高更瘦，不过还是比人类更加矮壮敦实。他们长着宽厚的胸膛和粗壮的手臂，他们所使用的是风暴战锤，正如那柄正在飞回这个矮人手中的巨大武器，显然是这柄战锤杀死了这个巨魔。矮人注意到图拉扬正在看着他， 他笑了起来，举起战锤向他致敬。图拉扬也举起自己的战锤回礼，然后驱马向前冲向另一个兽人。有矮人们在头顶盘旋，他不必担心来自上方的攻击，让他能够更加专注于消灭部落。而另一方面，兽人们需要注意除了脚下之外所有方向的攻击，这让他们士气迷惑而低落。正如洛萨所料，树木迫使兽人们只能以小股部队行动，这使得联盟士兵可以逐个击破。几个小时之后，库德兰将各位人类首领迎至他家中。联盟的指挥官是个高大的男子，甚至比大多数人类都要高大。他有着矮人一般令人满意的胡子和长长的发辫，头顶近乎全秃，他举手投足仿佛一名天生的战士。库德兰能看出这个男人经历的战斗比他还要多，他的蓝色双眼始终保持着警觉，盾牌和胸甲上的金色狮头纹饰仍在闪闪发光。年轻一些的那个很可惜没有胡子，而且看起来不那么自信，但是另一个矮人佐拉丹告诉库德兰说，他看见这个小伙子像矮人一样挥舞他的战锤，并且这个小伙子的身上还有另一种东西，一种给人以平静的感觉。这让库德兰想起了他的萨满，或许这个小伙子就是个萨满，不然就是和元素之灵和先祖之魂有什么联系。而第三个人，那个穿着紫罗兰法袍、有着邋遢的白色胡须、走起路来却像一个年轻人的男人，他显然是一位法师，这一点清晰无疑。还有一位可爱、强壮而轻盈的精灵姑娘，就像所有精灵一样，她穿着绿色的衣服，背着长弓，眼中带笑。库德兰很少见到这么有趣的人，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很乐意结识有趣的人。不过眼下，他更加高兴能与他们相见。 欢迎，小伙子们，哦，还有姑娘，请坐，非常欢迎你们。我们原本担心那些绿皮，哎，就是你们叫做兽人的生物会在我们的家园泛滥成灾，他们的人数太多了。不过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不再担心，我们并肩作战就能把他们逐出辛特兰，我欠你们一份情。 你领导着蛮锤？ 我是库德兰蛮锤，我是蛮锤氏族的领主，他们都听我的指挥。 很好，我是安都因洛萨，前暴风王国的骑士，现在是联盟部队指挥官，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你说他们会征服整个大陆？ 没错。 而且他们是乘着巨大的黑铁战船来的？ 是的。 那么说他们已经经过了卡兹莫丹，我们已经好几周没听到我们在铁路堡的同族的消息了，我还在想为什么呢，这就说得通了。 他们占领了那些矿井，使用那里的铁矿石造出了那些船。 没错，我们蛮锤和铜须部族多年来一直有许多争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干脆离开了卡兹莫丹。但他们仍然是我们的表亲，我们的同族，这个部落袭击了他们，现在他们又来攻击我们，全靠你们及时援救，我们才逃过和我们表亲相同的命运。当然我们会加入你们，我们必须反击这些兽人，直到这个部落不能再威胁任何人，蛮锤氏族将帮助你们。 谢谢。 至少我们已经把他们赶出了辛特兰，你们的家园安全了。 的确暂时安全了，但那些兽人接下来会去哪儿？他们会转回希尔斯布莱德，还是直接向着王都进军，或者北上与他们其他邪恶的同伙会合？ 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北上？ 他们可能会去和他们的同伙会合了。我的斥候们报告，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只是部落的一部分，其余的部落已经北上，绕开了我们的森林，向着那些山脉继续进发。你们还不知道？ 这是佯攻，我们中计了。 佯攻？我的家园危在旦夕，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没错，威胁是真的，但无论是谁率领着这个部落，他都很聪明，他明白我们一定会前来援助你们，他率领其余的部队北上，还留下一部分兵力拖住我们，现在他已经拉开了和我们的距离， 而且他正向着奎尔萨拉斯去。我必须警告我的族人们， 我们会立即集结部队再次出发。如果我们行动迅速， 没有时间了。你自己说，部落已经和我们拉开了距离，我们已经损失了好几天，集合部队只会让我们被甩开更远。我自己去。 不行，你不能自己去。图拉扬，带上剩下的骑兵和一万部队北上，由你全权指挥。卡德加，你和图拉扬一起去。我要联盟军队去协防奎尔萨拉斯，森林里还有其他兽人，我们不能冒险让他们尾随我们或者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会留下来保证森林彻底肃清，然后我们会向前与其他人会合。 感谢你们的帮助，当新特兰再一次安全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士们将陪伴你前往北方，解决这个部落剩下的部分。 谢谢。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赶快行动！你们每浪费一秒，部落都离奎尔萨拉斯更近。 那三人鞠了一躬，然后迅速离开了房间。库德兰并不羡慕他们的任务，要追赶一支军队，而且要拼命绕过他们，然后向精灵警告危险正在接近。库德兰希望他们能够及时赶到。